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咁啊，翻嚟第二節啦。咁啊，之前都講咗100多萬、100萬人大遊行啦。咁跟住換嚟嘅係咩咧？嗰種絕望，即係換嚟嗰種後果係咩咧？就係完全你林鄭月娥係唔撚理你嘅呢條神呢條柒頭皮係完全唔鳩理你。然之後發個好閪嘅聲明，跟住就到大台就散水，10:00、10:30左右，因為我都喺現場，10:30左右大台就熄燈，撤走，就唔再有任何嘅後續。但係其實佢呢個唔再有後續咧，你問我 ，to be fair， 負責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係民陣，咁如果佢呼籲啲人有啲乜嘢嘢嘅，咁佢要上曬身嘅，其實 係 所有嘢，你申請嗰個人又好，你成個組織要上曬身，係咪？咁而咧佢有人屌鳩佢啦，你屌你啦，乜啲人坐低咪得咯，乜撚嘢即刻咩？你插到話咩預演包圍，其實戇鳩到一個點嘅，我見到係戇鳩到一個點。大家當時我去到嗰度10:00，但係仲有我諗有起碼數以十萬計嘅人仲喺個頭嘅，即係喺成個金鐘區啊，甚至有啲喺海富涼緊冷氣嘅，好似大家準備緊一啲嘢咁，即係可以等緊係咪會有一啲後續嘅咧？結果就真係喺午夜之後，喺到啲咁樣嘅拖老攜幼嗰啲和你飛飛走曬之後咧，就真係學生就開始年輕人們就開始好閒熟地去衝擊，就係、是、去其實佢衝擊係衝擊個唔係衝擊嚟嘅，其實諗住佔領翻個煲底，係啦，佔領翻個立法會嘅示威區，因為咧係好荒謬地唔知點解佢要封咗個示威區，我諗佢驚你衝入立法會，呢、這個係當然係。 最驚係，我想補充少少嘢關於民陣。其實咧嗰晚咧，我係6:00多咧，我已經去到政府總部。咁咧，學你話齋，我覺得民陣有一樣嘢係做得唔好嘅，就係佢話預演包圍立法會啦。我坐到11:00多，個預演包圍立法會都係冇嘅， 冇指揮，冇人，冇成。 Yes， 同埋我最唔滿意佢兩樣嘢嘅，一就係佢話。其他組織如果在12:00之後有些什麼活動呢是不關民陣事的。其實我很明白的，民陣作為一個、 主辦單位 有些事情他不想攬上身，喂，如果民陣有些什麼事的，下次號召不到那麼多人出來的、我很明白，但這句話其實可不可以真的不講呢？ 其實他講有講好，不講又不講好的，因為講呢他就即其實他暗示你們可以做事了，即是我的解讀是這樣，是吧？是啊，我的解讀是這樣，因為其實學民思潮已經香港眾志已經打算說靜坐的了，即已經是包圍的了，打算搞這些這樣的事了但是就去到12:00，我的朋友又走去衝即是我朋友又在前線衝，不知為什麼我有個朋友 在後方， 我不知為什麼我的朋友又走去前線衝，不知為什麼，因為即是我經常勸我朋友說幾十歲人你衝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衝、跟著最好笑，我那個朋友其實去見到10:00多沒了，走了去西營盤那裡打算打個冷吃宵夜，誰知呢就沒有宵夜吃，就說哪裡有東西吃，吃完了人遊行完就來那裡吃東西，沒有了冷譜啊，大哥，西營盤水街那間冷譜，屌你沒有東西吃，不賴話就我朋友就很失望，去了 Shell Cake 買了兩個包，打算頂下肚，買了長罐的 Asahi 即我朋友已經戒了酒了，但都算了，很又熱又肚餓，打算整罐啤酒涼下，一路就舉完罐啤酒又接到的士，回去現場啦，我朋友點知咧咁啊，即係我朋友就喺最前嗰條欄嗰度，咁望喺差佬做乜咧？飲住罐啤酒，咁點知突然間嗰條欄嘣咁樣跌咗落地，然之後咧，跟住一大浪，嗰度有成我諗幾千個即係年輕人， 就 湧入去那個示威區那裡、所以呢就有一個叫做餘慶的一個活動。 我有朋友呢 就在 你朋友在前線，我朋友呢就在前線的後方，他就有留守的，都他在前線後方諗住做支援啊，執啲僆仔走嗰啲嘅。咁咧，其實嗰晚我朋友咧就已經發覺，啲差佬咧係已經同佔中嘅時候唔同啦。因為咧，佢喺前線後方，但係佢一直俾差佬趕到去演藝學院嘅。咁佢本來喺前線後方，本來好安全啦。但係到後尾，佢由正中嗰度一直退到演藝學院嗰度。演藝學院嗰度咧，咁啱咧，佢就走入演藝學院嘅少少範圍裏邊，大家差佬都跟埋入去嘅咁樣。即係其實咧，到佢有機會走嘅時候咧，佢已經諗住係去翻洛克道嗰度，諗住搭車噶，喺洛克道軒尼斯道都見到有零星差佬。 咁其實咧，亦都見到佢哋係完全毫無懸念咁啡呢個胡椒水啦，噴呢個胡椒噴霧啦，去驅散啲示威者啦，亦都一路將佢哋趕咗兩批啦，一批就落咗灣仔，一批就過咗天馬公園嗰邊啦，即係過咗出邊海皮大草地嗰度， 龍和嗰邊 啦，龍和嗰邊啦，亦都短時間佔領咗龍和道嘅，佔領咗大約有半個小時嘅龍和道嘅，咁直至到咧嗰啲防暴警察再次出現啦，亦都即係武力驅趕嗰啲示威者就走啦，咁就所以就冇再因為慢慢人咧就慢慢少，慢慢少人啦，就根本上唔夠人佔一個龍和道嘅，咁於是就人群就開始向四方八面撤退啦，咁呢個嗱呢一樣嘢亦都即係開始咗成個可以話係成個反即係反送中嘅一個即係叫開端，叫抗爭 一個序幕， 一個序幕啦。咁跟住網上面嘅消息亦都非常之快，就話搞野餐啊，搞 好有創意 集會啊，大家好有創意， 唯獨劇本啊， 唯獨劇本又有 人民公敵啊， 有啲最好笑係汽車會又話咩展現靚車，嗰朝早真係喺六一二嗰朝早真係有四架 Benz 拍撚咗喺度，哇， 好有陣型啊！ 即所以呢個是大家在不同的崗位負責緊不同的嘢，大家是很知道的，完全大家知道大家做乜嘅。咁嗰朝早爆發了一個佔領下角道之後，大家去到六一二嘅時候去驅趕的時候，大家面對呢個催淚彈，大家嗰種唔驚，大家嗰種無畏，年輕人嗰種即係 set up 咗個佔領之後，即刻知道點樣擺物資站啊，邊個做啲乜嘢嘢啊，完全係清清楚楚嘅，係進化咗嘅， 進化， 完全進化，可以話係你唔好以為乜嘢，即係你唔好以為呢幾年原來唔係白過嘅， 唔係白過， 2014年嘅佔領，2016年嘅瑜伽，有好多嘢唔係白過，大家知道嗰啲鐵馬係點用，大家知道嗰啲咁樣嘅嘢完全係應該要擺啲乜嘢物資站，大家已經生理鹽水全面進場。 即係其實咧，我哋已經咧係會自發咁樣去買物資啦，自發咁樣買完之後派物資啦，我哋攞物資嘅時候又知道哦，我哋唔好攞咁多，攞少少啊，之後一有人有事啦，一大嗌。就一傳十，十傳百啦。仲有而家唔知點解，我哋會有自己嘅 手語。 手語係啦，係啦，自己嘅手語。 要乜嘢？索帶 係啦，索帶遮係啦，頭盔 頭盔啦，夠啦，即係 夠啦， 夠啦，呢個即係上前， 完全係自我進化嚟嘅，好有默契， 唔使人教喎， 唔使人教啊。 係唔使你落到去你大約明嘅， 係啊， 即係大家嗰個信念，即係而家你年輕人，你係已經係進化，已經係3.0、4.0，你唔係你啲廢腦可以諗得到嘅。 散完再聚，聚完再散，不斷打遊擊，唔眷戀一個據點。 係啦， 抵賺 抵賺，咁亦都六一二嘅粗暴清場，即係呢個血洗金鐘嘅事件，即係亦都係大家亦都唔留戀一個地方而去散咗佢咧，其實係相當之聰明。 係 呢一個做法係相當之聰明，知道呢一個唔係一次兩日嘅鬥爭，呢個係長期嘅鬥爭。唔係你一日兩日，我佔某條馬路實俾佢清牙。我覺得好撚醒。 係。 即所以你容許叔叔即係向而家向成一整代參與呢一場運動嘅年輕人，即係致上最崇高嘅敬意。 即係亦都對於嗰日受傷嘅所有嘅人，即係亦都即係一個最深切嘅慰問。煽情嘅嘢我唔想再講，因為我尋日喊咗一日，真嘅，一起身喊到收皮，即係喊到夜晚，係唯獨是係見翻嗰啲片。我又開始笑翻，見翻有一啲好搞笑嘅片，例如嗰啲警察掟嗰啲水樽。 啊，嗰、那個原來真係催淚彈嚟，只不過嗰刻佢唔爆嘅。 掟極都唔爆。 哦，係。 掟極都唔爆。 跟住有一個速龍啊，跣低啊。跟住有一個黑警又被淨化嗰啲。 黑警淨化嗰只好好笑。 好多即係呢啲片先令翻我，即係我覺得嗰啲流眼淚流一日咧，搞煽情搞一日夠啦。 嗯。 即係而家係應該係重新去部署去。去諗下，下一波應該做啲乜嘢，嚟緊應該做啲乜嘢？ 即係其實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繼續 be water 啦，係 be water 啦，即係唔好留戀咗個據點，唔好 唔好硬碰啦， 唔好硬碰啦，條戰線好長，我哋一有事我哋即刻出嚟，一有事即刻散，但係好快聚翻。 是 這樣第一樣東 西。還有呢我就有幾點的東西想說的、就第一樣東西就是面對這樣 的速龍小隊和沒有人性的 黑警渣的情形底下呢，其實今次都展現了的，今次都即其實有展現到一種、我們叫做和理勇武，我給個名字叫做和理勇武、什麼叫和理勇武？它是和平理性的勇武來的、面對催淚彈，面對盾牌，面對一些 呼機牙 的警察橡膠子彈，他們真的就這樣向前走，沒有扔任何東西的。其實後期即去到清到去下角道那裡、是完全就這樣向前走，面對極權就這樣向前走，那種道德的勇氣，那個道德感召是比任何東西都要強、其實仲可以，如果你話手拖手唱住下，你都有做得落咁樣向前行。前真係好似我上個禮拜同阿啤你咁講，前排倒地嘅，後排補上。前排後即刻拖去後邊洗眼，後排補上。咁樣我手拖手唱住阿你都有做得落向前，你同警察對峙，你再寫，全世界睇住你。你就犯緊真係真真正正係嚴重嘅戰爭暴行，你就嚴重嘅暴行。你明唔明啊？佢唔怕你，我見到幾多嘅年輕人，我有一個位置我真係我又係忍唔住，我淨喺下角道嘅前線，唔係我朋友喺下角道嘅前線，佢淨聽到佢射出去，係咁射出去彈，咁就退啦，咁啲人退，跟住有幾個係話翻嚟啊，翻嚟，翻嚟啊，我哋今次冇得輸噶啦，我哋輸就輸曬噶啦，我哋今次冇得輸，即係我朋友即刻真係。那些催淚和眼淚是比催淚彈更勁抽，我跟你說。 所以其實就大家會看到一個人數的力量，即是你 不敢衝不要緊，但在這裡越多人就越安全的。 沒錯，那也都大人所謂即是上節就講到一些世代的矛盾可以化解到，我想說在現在這一刻、在這一刻6月14日了、在這一刻我覺得今次的運動最亦都即係有一個而家暫時一個最大的所謂階段性勝利。我其實覺得不是話立法會開唔到會，是令我哋香港人所有人團結一致，無論任何嘅崗位，無論任何嘅立場，係咪？即係當然是講緊反送中的陣營啦。我從來。我做咁多年人，我未見過香港人咁團結。無論係咩嘅崗位， 無論你咩界別， 無論咩界 咩年紀， 好多人估唔到。今次咧呢一場嘅6.12咧，其實 era 咗好多人，同好多甚至你政府都 era 曬。我想同大家講，中共都 era 咗嘅。其實我成日喺節目度講咩叫 era 佢 era 佢，其實你依個係 era 咗佢。因為他沒有想過這一班年輕人是這樣的、你佔領我想好了你怎樣搞啦， 不是好像幾年前那樣 的總之最多是什麼，但你看到那種精神面貌是連沒有人罵暴力、沒有人罵他們說什麼暴力、沒有人罵他們說什麼，是全香港人是同情的，我們香港的年輕人他看到那個面貌、 是真真正正一個年輕人的運動，見到那個面貌 是我見到最漂亮的事、 嗯、 即你就容許我左膠少少，我覺得是很漂亮、 嗯、 也都沒有人走來，暫時沒有人夠膽，當然就走來急於收割。其實我都想，即我本來想著在節目裡屌鳩胡志偉、 嗯、 因為我見到他好像大家在鏡頭見到他很撚勇武，企在前面不要相信相、 嗯、 他很大未射出去彈之前，未開波之前，他真的很長時間站在最前線、嗯、對著警察很撚有型、嗯、真的站在那裡胡志偉、啊、真的有型、嗯、而出去彈爆緊，他有幾個位置不知道自己做什麼都是站在那裡但是去到差點人有一個位置，有一個位置 我朋友呢就來死了，即差點瓜柴，咁就有兩個肥仔，我而家係唔係我而家借呢個節目，好感謝呢兩個肥仔同有兩個後生仔救咗我的朋友， 嗯， 係佢救咗佢命嘅，佢、嗯、救咗佢條命嘅，真係救咗嘅。咁、嗯、我唔知佢哋係邊個，不過如果你哋曾經喺四點零鐘，四點鐘到啦，未到四點嘅應該，即係有四個後生仔喺下角度曾經扶一個大叔過嗰個石博。嗰、 嗯、 條已經慣低咗嘅大叔，即係我而家即係我代表我朋友衷心感謝你。咁、 嗯、 我喺個休息嘅時候，我見到胡志偉， 嗯， 企得咗喺口後，跟住我都忍唔忍住，唔係我朋友都忍唔忍住同佢講：胡志偉，屌你老母前面爆緊彈啊！屌你老母企喺做乜撚嘢啊！我真係屌佢，我真係屌你老母前啲啊！胡志偉救學生啊！屌你好唔好？我真的屌他，冇得影相啊！即系佢唔系影相，佢即系企喺度唔知做乜。其實我都覺得幾靚仔，佢真係唔知道自己做乜。佢真嗱，佢真就咁企咗喺度，好似又好撚悲壯咁樣 思考人生。 唔係真係思考人生啊！個死老坑，即係我諗其實我明佢諗啊，即係點解要搞成咁啫？我哋年輕人點解要咁樣？我知佢好悲情嘅，我話要知佢左膠嚟。 唔係，我諗佢其實可能唔知道做乜，因為講緊 係佢知道我知佢，佢唔知道自己可以做乜。 佢唔知道做乜，因為你講緊雨傘嗰陣時候，佢嗰堆元老啊，嗰堆泛民元老係冇蒲頭噶嘛。佢今次其實係第一次面對啲咁嘅情況， 係啊， 真係 啊，伸手啊，伸手上路。 我哋教下你啦。 老 生 講啦，唉，戴翻個罩啦，屌你老味， 唔係新手， 新手上路，屌你老味，冇性嘅，屌你否零 嘅，我哋掛啲經驗俾你啦，係嘛？ 屌你老味，真係戇鳩啊！實罩都唔撚戴過嗰啲咧，屌你俾人， 佢真係罩都冇戴過，口罩都冇， 有口罩有，佢唔係喎，冇眼罩嘅咋， 係嘛？ 戇鳩鳩企咗喺度，可能唔係佢即係我心諗，好似嗰啲人哋戰爭嗰啲咧，突然間戰爭片裏邊咧，咪有啲新兵咧，見到啲戰爭嘅殘酷之後咧， 呆咗， 好撚呆，佢係嗰啲咯。 係啊，眼罩都冇覺得個口罩企前線後方啊。 佢呆撚咗企喺度，嗱真係講真算啦，係你肯企喺個嗰度，你真係聞住啲催淚煙嘅， 係咯 都但係算啦， 當係經驗啦，係向啲後生仔吸收下經驗咯。 即係有幾個真係要表揚嘅，即係 我哋公道啲。雖然我哋不嬲好撚憎泛民， 鄺俊宇係要表揚， 係 楊岳橋都要表揚嘅， 係可以啦，係 OK 嘅。 譚文豪， 譚文豪，即係你即刻即係發生咩事，你即刻都落去即係照顧啲。 係啊， 如果下次再進化咧，即係唔該你哋，如果再發生呢啲事咧，你哋直情行先行前。因為你哋係有頭有面嘅人， 啊、 真係 有份量啊！ 你哋喺傳媒入，你影咗張相，你係吸毒氣嘅。嗰、條 line 都易寫啲啦。Hong Kong lawmakers 即係被 tear gas 咩？你都有效果啲嘅。係 啊 係 啊， 係咪？咁你咪上最前咯。咪我你冇口罩，我俾個 3M 口罩你啦。 係咪？俾曬最好嘅裝備你啦。 即係而家呢一刻，我哋都 俾最靚嘅保鮮紙你包手啦。 都唔介意你話誒係咪抽水啊？係咪攞選票？冇所謂啊！我當你係啊。 係啊， 你咪攞。我咯，我哋要呢啲嘢。 唔係，所以咧，其實大家其實好團結一致，即係喺呢個位置我唔屌你啦，即係講笑啫，即係唔撚再屌你。我哋而家暫時放開所有嘅干戈，放低所有嘅門户之見。所以我要認另一個，我反而我由衷要表揚嘅人就係吳志森。一個吳志森，我哋屌撚到佢甩皮啊！而家即係喺 D 100做節目，屌你老母，成日話啲僆仔衝啊，又呢又路啊，揶揄啲僆仔啊，又咁樣咁。佢咧喺網上拍一條短片，真係衷心地去懺悔。而我哋其實成日叫佢哋啲撚樣要懺悔啦、啊，你即係佢真係拍咗短片去懺悔。即係我哋咪成日話，屌你老母，你懺悔啊！即係叫邊個左膠懺悔啊？你懺悔、啊。 我真的估不到他真的拍著很慚悔的 這個胸襟這個勇氣、特別是一個這麼大年紀的人是不容易的。 其實森哥叫回你做森哥了、你這種勇氣去面對自己的錯誤判斷，面對自己一路以來對年輕人的誤解，對勇武者的誤解，對抗爭者的誤解，你這個勇氣呢是不亞於年輕人衝的，我想說、你明白嗎？反觀另一些所謂的意見領袖、那些很多人聽號稱是很多人聽的 YouTube 意見領袖、那些 Burn the Hill 那些、你老母閪，你還不敢認錯的，你還在說什麼武力是不對的，什麼暴力是不應該有暴力的，一個和平的原則，什麼東西啊你，你還說什麼東西啊蕭生你仲讲乜捻嘢？萧若元，冇捻玩啦、你！你即刻好捻切唔自身，唔捻使你佢好嗰级嘅忏悔，你唔好捻讲啲咩捻嘢预言，唔该你唔好预计又话咩倾唔倾得成？你冇人要你预计，你唔好预计啦，因为佢最新嘅预计系话今次我哋可能会成功 啊嘛！ 唉，大镬啊！ 扑街啦呢镬！你仲要到今日，你都唔承认呢一班年轻人嘅勇气啊！佢唔係佢話有勇氣嘅、但係佢都係唔承認呢、這、一個、 手法、 手法啦、方法。今次年輕人所做嘅嘢喺六一二喺個世界嘅眼中係講緊全世界，唔係香港，係全世界嘅眼中，係一個你從來冇見過嘅街頭抗爭，所以我叫做和理勇武， 係港式嘅街頭抗爭， 港式街頭抗爭， 其他地方未見過， 邊有咁斯文㗎？ 但係斯文又咁冇用㗎， 又衝又斯文又衝，你真係好撚想喊，即係你逼到人哋即係嗰種道德感召、你只要係你喺現場三十秒，你見到佢哋嘅面容，你見到佢哋眼神，即係叔叔係全世界係不幸嘅，見到咁樣嘅情形，你知唔知道？佢哋嗰種勇敢，佢哋嗰種唔怕死，佢覺得唔係話你可以分析到佢點解咁啊，而係因為佢哋太愛呢個地方啊，而係因為佢哋因為實在太愛呢個土地呢、這個地方，就係佢哋嘅未來，呢個係佢哋嘅世界，佢哋覺得佢用佢哋自己嘅方法，你明唔明？佢哋慾感到係我唔理啦，我點樣都好過衝啦，我衝啦，都唔諗得咁多嘢，甚至參與嗰啲所謂中年人，我呢，我朋友嗰啲，即係已經唔諗啦，冇諗啊，冇思考嘅當時，只係幫他覺得一個有水嘅幫佢洗眼，有嘢做嘅幫佢，即係做乜嘢？ 做得幾多得幾多， 盡量唔好阻住人。唔衝得嘅，唔好衝咁前，衝咁前咧，你就要知道做乜。衝前你就知道要幫手咧，堵塞嗰啲 催淚彈。 即係你明唔明啊？你係就係出於對呢個香港嘅愛，呢班人就係咁單純、咁善良。呢班年輕人嗰種善良，你係頂唔撚到噶。佢哋嗰種善良係你係任何人見到都動容嘅善良啊！你明唔明啊？只有你老母，你林鄭見唔到，我屌你老母啊！所以只有政權見唔到最邪惡嘅中共，你見唔到，全世界都見到，係你見唔到。 而是最應該見到的是你， 所以你話即係剛才講開，好多有啲咩有一段嘢，施建章寫嘅咩七十後咩乜撚嘢，嗰篇嘢咧就流於煽情，我覺得。我雖然我睇到文字，聽到阿麥莉去聲音演繹，我都係喊到豬頭。雖然我真係喊到豬頭，但係我見到嘅係全香港人，佢哋今次對我哋呢個城市嘅感情同嗰個愛護、嗰個愛惜，係每一個崗位我都見到，甚至連商台我成日屌啊，係咩？成個九零三，無論由呢個森美到潘小， 再早少少係啊係啊，晴朗開始， 晴朗開始傳入，大家你中意話佢煽情又好咩都好，但係唔會再介意啊！你明唔明啊？大家佢任何崗位見到嗰種，你係會動容。頭先我喺阿媽嗰個集會，即係嗰個傳承阿媽母親嗰個集會，咩將姐打公園變做媽打公園。我啲戰友，即係當然咁，我梗係有份搞噶啦。即係我哋其實背後嗰啲咩人咧搞呢個集會，咁梗係當年其實反國搞嗰啲家長組同埋另外其他嘅阿媽咁樣一班，真係一班阿媽。我阿爸咧係唔侵，我呢啲阿爸咧係唔侵嘅，去回應林鄭嘅所謂母親。 咁喺呢一喺呢一樣嘢上面，你就算阿媽咪做阿媽咯，跟住我啲嗰啲戰友 WhatsApp 我，我話：哎呀，我會嚟啊，嚟幫手啦，咁樣六點我嚟幫手啦，即係其實係接下嘢啊，分下花啊，即係搞下啲好撚無聊嘅嘢。跟住我啲戰友就 WhatsApp 我話：喂，喂。喂，我哋好和你飛喎，你唔衝喎，你都嚟行啊，即係潤鳩喎，即係其實係好 friend 嘅嘛，大家即係喺嗰度潤鳩喎。咁話唔係咧，其實各個崗位都係真係點知我去到，你見到六千個阿媽喺中環，六千個著黑衫嘅阿媽坐撚曬喺度，佢哋嘅分享，佢哋講嘅嘢真，我真係動容，尤其是袁師母啦，袁牧師啦，袁牧師嘅太太袁師母啦，夏主教啦。好多人甚至親歷的阿媽啦，佢講嘅嘢其實係有用噶，喺每一個崗位做任何嘅嘢，和你飛又好咩都係有用噶，大家 只要向住同樣嘅目標， 所以唔好再講話咩我做咩冇用咗，今次只有一個目標，無論你係邊個，只要大家同路咁同路咯，即係我頭先都唔好意思，即係我都即係屌咗蕭生一鑊，咁即係蕭生我都知佢肉赤呢個肉緊呢個 肉緊呢件事， 都肉緊呢件事嘅，不過死撚口硬咁解嘅啫，係死， 同埋佢明知自己咁登，你就 唔好講啦。屌！我而家全面譴責，真係唔你明知自己嗰啲預言係好恐怖噶嘛，就唔好預言啦。你為大家打氣咪算咯，你叫大家努力咪算， 講下自己感受咪算咯。 甚至話大家哎呀和你飛啦，你宣揚你嗰啲和你飛普世價值觀念咪算啦。你預言做乜嘢啫？ 唉，有陣時候有啲嘢唔到你唔信噶，唉。 唉，真係唉，算啦，唉，即係嗰啲都冇撚講啦，即係而家都唔係講呢啲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經歷咗咁個形勢，而家即係亦都即係團結曬我哋所有嘅，無論係唔同嘅界別啦，唔同嘅嘢啦，甚至我亦都要表揚唱聖詩嘅教徒啦。原來係有力量嘅，你知唔知嗰個聖詩真係喺現場你有 啊？有 真 係化， 真係淨化，真係淨化咗， 唱咗好耐啊！佢 唱咗好耐啊！ 嗰種我。真係動容，所以我哋講，我成日喺個由東平洲到而家天地有正氣，我成日講嗰啲嘢，大家真係今次係完完全全真係實戰嚟嘅，真係有用，就係話我和你飛到你驚，和你飛到你怯，香港人就係咁善良、咁單純、咁善良，我哋就善良到你驚咯，善良到你唔能夠再開一槍。是會有危險的，所以如果下次再有這些衝突，就真的再和你飛一點。我其實見到星期日晚他們衝的時候就真的手翹手的，但是警察不理你，照噴胡椒水，不要怕，前排倒下後排頂上，噴到他不能夠膽噴為止，他噴你還要聖阿利路亞福德洛，真的這樣，這是可以的，原來，甚至即真係我衷心向所有有參與呢個運動，無論你係咩崗位，大家唔好自責。首先，我再要講一樣嘢就係，各位唔好自責，唔好自己話自己冇用，唔好話自己咩我冇出過咩力，衝嘅由佢衝，係咪？大人嘅喺內後邊保護細路又得，喺社會上面保護細路又得，你做老闆嘅放佢哋㗎。你做上司的鼓勵他們，或者街上見到鼓勵他們，不要揶揄他們，不要在事後孔明覺得這樣行，這樣又不行，這樣又什麼東西，又說要怎樣怎樣，不要想這些，只要其實所有抗爭者只要心裡面一個支持就夠了， 可能只是一句加油，或者很現實地說，其實你想想，我假設可能有一千個人是比較勇武一些衝頭的，在這一千個人的後面的一公里那裡是有一千人，定是有十萬人，他們的影響已經差很遠。 你知唔知後面有十萬人？如果後面有五萬人，唔好話十萬，後面有五萬人，啲差佬都唔敢咁狂。真係。 係。 同埋呢五萬人，如果突然間和平地向前行，你估啲差佬會點？唔好驚，跌㗎會聞噶，會聞催淚煙噶，會瀨嘢噶，唔好四散，再聚向前行。不要四散，再聚向前行，你覺得會怎樣？那個力量是很大的，真的。 所以是可能啦，例如我們的叔叔啦，即是沒有那麼大的勇氣，或者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可以真的走上前線的時候， 你其實不妨在後方支援他們，即使什麼都不做都好，即使是齋企都好，都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和支持你的。 是的，真的。所以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呢？咁啊，當然要講一講個形勢啦。而家，咁嚟緊就我諗下一節睇下聽下啲電話先啦。我估今晚嘅節目咧都可能會 OT 少少嘅，即係可能做長少少啦。咁啊 ，Neil 就即係幫幫手啦，就可能要做長少少嘅，因為始終係咁大件事，我覺得要繼續即係講落去。咁啊，轉頭翻嚟見。